从小到老悲欢离合，人生要什么？我愿意为了今天，我也为了太多太多心中的一种执着。天地之中那一颗心真的了解我，我知道因为是你陪我哭过，也给我快乐。像红日之火永占心爱我，一起走忘掉世界的难过。我的梦海阔天空，有一个维持远方呼唤你也等着我。我的心有一团火，请问你想要这个未来吗？你要相信我。命运让人无言，你对命运老实答非所问，让人掉眼泪。我不会灰心，狂风吹呀吹，让我们用心一起来体会。命运给人多少机会，命运让人无言，你对命运老实答非所问，让人掉眼泪。我不会灰心，狂风吹呀吹，让我们用心一起来体会。 听完了李克勤的《红日》，我们继续来聊。在1986年举行的第五届香港新秀歌唱大赛上，许志安获得了亚军。之后他签约了华星唱片，但是华星只是为他安排了一些餐厅酒廊的演出。这段时期许志安曾经被醉酒的客人粗言相对，甚至有一次他在演出的时候还被捣乱的客人打过。后来许志安得到了新秀歌唱大赛的师姐梅艳芳的赏识，两个人合唱的那首歌曲将冰山劈开，许志安这才真正走进了大家的视线。所以说啊，如今风光的许志安，原来过去还有这么一段鲜为人知的辛酸往事，但是相信实力终究会证明一切的。下面呢，咱们还是来一起听一听他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歌名叫做《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希望各位会喜欢。 想着你的脸，空虚的脸，麻木地走在崩溃边缘，我需要可以流泪的花园，灌溉着多枯萎的诺言。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女人天真的眼神藏着冷酷的真，人生看不清却奢望永恒。偶然落的灵魂已陷入太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早已冷却的吻藏在心中加温，爱情充满残忍，我却太认真。爱一层层被撕裂，在崩溃边缘，我需要可以流泪的花园，灌溉着多枯萎的诺言。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女人天真的藏着冷酷的真，人生看不清却奢望永恒。偶然落的灵魂已陷入太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早已冷却的吻藏在心中加温，爱情充满残忍，我却太认真。我一层层被摧毁，被爱摧毁，我 出口，追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女人天真的眼神藏着冷酷的真，人生看不清却奢望永恒。哦，软弱的灵魂。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来自于许志安的演唱。当年许志安是获得了第五届香港新秀歌唱大赛的亚军，那季军黎明在刚刚出道的时候日子也是不好过，高大帅气的他当年在进演艺圈的时候连遭打击，报考香港演艺学院却未被录取，报考无线艺员训练班被无故取消，后来参加新秀歌唱大赛获得了铜奖，才如愿签约了华星唱片，打开了自己的演艺圈大门。不过华星却并不认为黎明会红，便让他去台湾省拍戏。身高一米八的他与身高一米六的某女星演爱情戏时，这位女星当场要求黎明蹲马步，把自己变矮一截以屈就他的身高。虽然被大家吆来喝去的，黎明也只能咽下了这口气，谁叫自己不红呢？还好时隔不久，黎明就凭借着电视剧《今生无悔》红遍了娱乐圈，随后他也终于获得了发片的机会，由此而一炮而红。下面来听一首黎明的歌曲吧，《今夜你会不会来》。 最美丽的阴影，也许是我们前世的约定，你就是我这一生住在等待的人，你不知道我寂寞的心曾经是一片灰烬，也许你只是一朵属于流浪的云，许你不必现在做决定，当我目送着你从人群中慢慢的离去，你如何知道我的心都已经被你占据，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今夜你来告诉我，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所有。变成一片空。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司机韩涛。今天的旅程当中，要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从香港新秀歌唱大赛当中走出的诸多大明星们。话说16岁参加香港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的郑秀文获得了季军，随后他便获得了许多机会参与多个音乐节目、电视剧和电影的演出。郑秀文的可塑性极高，加上他个人勇于尝试的性格，过往推出的每一张唱片中都以崭新和鲜明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赢得了业内人士与歌迷的一致赞赏。但是郑秀文却为自己的形象吃了不少的苦头，看过他演唱会的朋友都知道，每一次郑秀文都会在眉毛上大做文章，而在化妆的时候，郑秀文往往会一动不动地坐上一下午的时间，把原来的眉毛一根根地遮掉，再贴上亮片。卸妆的时候也是疼得他眼泪直流，不过付出总会是有所得的。回头来看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典造型，郑秀文认为当时的付出其实很值得。来听一首郑秀文的经典歌曲吧，值得。 关于你好的坏的都已经听说，愿意深深的是我，没有确定的以后，没有谁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希望错的不是我，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跟着你错，跟着你走。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个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 值得来自于郑秀文，跟郑秀文一样，歌手李玟也是从香港新秀歌唱大赛当中走出来的巨星之一。在1993年的新秀歌唱大赛上，李玟获得了亚军，随后便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那条音乐之路。但是各位知道吗？当年 Coco 可是背着自己的妈妈去参加比赛的，因为很喜欢唱歌，李玟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参加了比赛，还跟姐姐说好，每次到比赛直播的时候，要尽量想办法不让妈妈看电视，这样就不会知道自己去参加比赛了。谁知道后来她竟然得了亚军，有公司找她签约，李玟只好硬着头皮找妈妈商量。开明的妈妈看到女儿真的如此喜欢音乐，也就点头同意了。随后李玟便正式踏足娱乐圈，为大家带来了许多的好歌。你来听李玟早期的一首歌曲《滴答滴》。 欣赏你微笑的神情，让我在你手心写字，每次约会我的心情都很踏实，月光照亮 听了就让人忍不住跟着哼上两句的滴答滴，来自于李玟。那除了李玟呢，陈奕迅同样也是参加新秀歌唱大赛而出道。陈奕迅在没有出道之前一直在英国念书，在1995年他回到香港过暑假，当时正在举办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他心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去参加了。谁知道凭借着出色的声音条件一举夺得了冠军。后来他跟华星唱片公司签下了合约，正式踏足乐坛。好了，在今天旅程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陈奕迅带来的《你的背包》。今天的旅行马上就到终点站了，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直升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前进不换，太熟悉我的汗，它是我肩膀上的指环。背了6年半，我每一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走得好缓慢，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借了东西为什么。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